是美国的东南部城市迈阿密，沿着海岸，我们望着海浪，望着天空，然后能够听到这样的电子音乐，同时自己在下午激情热舞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呢，您正在听到的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有一次重播，重播时间呢会是在凌晨的2点到4点期间，依然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想了解我们今天都为您放了什么好歌曲、好音乐、好连盘、好混音，您可以通过我的这个新浪微博啊，找到我们的歌曲列表，新浪微博的名称，请您记好喽啊，拿起笔和纸写一写，叫做主持人常小航，就这么简单。OK，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吧 ，Dance Mixtape by DJ Stereo Productions， 迈阿密2018。 Ain't that

场音乐大秀，一种音乐节的现场体现，来自于 DJ 制作人 Producer Stereo Productions 带给我们的作品 Miami 2018，他的 Simpler Mixtape， 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可以查询今天的直播歌单。那么微博的名称叫做主持人常小航，敬请您马上搜索关注一下咯。那么歌单里面呢，包括有我们播出的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我们按照顺序已经列好了，包括每一首的时长都已经为您列好了，希望您可以来喜欢我下这样的一种贴心的服务啦。那么稍后就会进入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时间，半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会跟您送出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会音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拜拜。稍后节奏马上回来 I'll be right back. Can't explain, don't need to anymore.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哇，我有一了， 我

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Do what I do. 5:37，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去感受一把这样的一种被电子音乐、舞曲、潮流热门单曲以及呢我们的爵士音乐四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一起混搭起来的一种听觉氛围。我们希望您能够来去用这样的音乐给自己多一种的周末沉醉了。这里是节奏驾到，再次感谢您热情的光临。而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听到更多的音乐，来自于 Stereo Production 带给我们的迈阿密2018这样的一个混音带。FM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当然，同时也是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更多的混音作品，包括我们在微博里边会有一个歌单的体现。千万不可错过。 你也许听到过很多的夜场的音乐，你可能会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听到过不同的混音版本。那么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您提供了一种更多的电子音乐节现场的声音，那就是迈阿密2018的声音，来自于 DJ 制作人 Stereo Productions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当然了，我们稍后时间也会跟您继续分享更多的音乐作品，当然也期待您过去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下面的精彩音乐节目能量音乐。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也是欢迎您能够继续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查询歌单跟我们进行更多的音乐互动。我们祝您周末愉快了，下周六再见。